下面出场的是孙玉敏的学生，锦州市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第20届梅花奖获得者王桂荣，他为大家演唱《一代贤后》选段。这出戏是孙玉敏根据越剧移植改编的，欢迎王桂荣。

有钱一声吼，我三娘漂亮是道流，他自己得了唐三江，但是记得秋哥挂的九州长坂坡九魔头，杀的逃兵我不愁，这一帮姑娘打不赢，还有十个雄心梦，你杀六百风鸟无心，他弟兄们的军师怎肯罢休，若是秦兵来孙东曹操从寒雨里什么刘璋回身走开走三七九分七，今年乱成， 谢谢安永文老师。荀慧生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话当初己意，模仿堕人后，意思是说艺术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能老跟着别人后边去模仿。孙玉敏深得他老师的真传，孙玉敏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收获。下面就请欣赏孙玉敏的学生演出的他根据昆曲改编的《痴梦》，这个剧目也是孙玉敏参加梅兰芳大赛金奖获得金奖的参赛剧目。剧中的崔氏分别由吉林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平和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龚苏平扮演，屠户由王浩扮演，暴露人由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张永生扮演，牙婆由翟默扮演，院工由宋浩宇扮演，剧本移植改编陆敖，唱腔设计高一鸣，京胡周志强，司鼓刘海，大家欣赏。 这穷街陋巷的找了半天不知道住哪儿，哎，那边半山坡下有几间茅草房，我那儿打听打听去。 对，走着。 Oh, 里的任继寒受傲谢，难得分报，是我忍无可忍，逼他立些休士，与他一刀两断。谁知这个穷酸，他却是我日后必然后悔。我说他，你既然无钱养妻，换娶妻做什么孽？就这样，噼噼啪啪，伺机而过，将这个穷酸赶出去。竟然 真难找啊。哎，那边有位大娘子，我跟她打听打听。 对， 这位大娘子，我这儿有礼了。 哦，还礼还礼。 我要跟你打听个人。 哦，但不知是何人你。 就是那朱老爷。 哪一个朱老爷？ 就是那朱满臣朱老爷。 朱满臣。 对。 他得怎么样啊？ 他呀，高中了，龙任会稽县的太守了。 哦，那这位臣，他竟然得中举官了。 对了，他做了官了。三老大娘子指引指引，他住在哪儿啊？ 他不住在这里。 哦，不住在这儿，那他住在哪儿呢？ No 前面兰阔山下。兰阔山下，兰阔 这位有病，我别处打听打听去吧。 哎呀呀，想不到这个穷酸，他竟然得中做官了。崔氏啊，崔氏，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想当初若非与他撕破面皮，依然与他将就度日。No 方才报喜的到来者是何等的欢喜，是何等的快活。No，这不人了。 Thank you. 民族，哎呀呀，你是河南的民国娘。 Thank you. 门开了，我们进去。夫人在上，老奴叩头。 哎呀呀，起来起来，夫人在上，丫头。哦呀呀，还礼还礼， 到你们叩头。 哎呀， 来来福福，你人家将心间。 Thank you.